我就彻底沦陷你的双眸，爱为你颤抖，情为你停留，心心念念都是你的温柔。感谢是你对我的迁就，让我的世界里没有忧愁，梦与你厮守，心痛你紧扣，真真切切想要天长地久。你若不放手，我就不会走，风风雨雨一直陪你到最后。任时光匆匆，黑夜有白昼，甘心情愿为你倾尽我所有。你若不放手，我就不会走，恩恩爱爱一路相伴到白头。看岁月悠悠，细水往东流，仔仔细细把那风景都看透，永远不放手。 把那风景都